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市政府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昨天通报，本月15号除夕到20号正月初五，全市禁限放新规实施效果明显，全市因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火情17起，致伤30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 73% 和 62%。 五环路内禁放区继续保持零火情和零伤情。元宵节禁限放工作是本市2018年春节烟花爆竹管理工作圆满完成的关键，市政府烟花办将坚持力量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全力做好烟花爆竹禁限放工作。记者从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春节假期结束，旅游、探亲、学生返校等返程客流叠加，昨天形成返程客流高峰，北京局到达旅客超过100万人次，其中北京地区到达旅客55万人次。为了满足春节旅客返程的需求，铁路部门将增开去往武汉、哈尔滨等方向的高铁列车。今天到24号，北京西到武汉间加开高4705次、高4707次列车，北京南到哈尔滨西间加开高4785次列车。为了方便春运返程乘客顺利回京，北京地铁公司已经在2号线、7号线、9号线三条线的每天首班车前后时段采取了加开临客措施，方便从北京站和北京西站凌晨返京的乘客能尽早乘坐地铁，缓解火车站周边的返程客流压力。现在开始到正月十五，公交集团在北京南站开行天通苑、通州两条高铁专线，现在开始到正月初九开通到三元桥和公主坟方向的两条夜间高铁快八。经历了五天的精彩纷呈，地坛龙潭春节文化庙会初五圆满落幕，五天共接待中外游客170多万人次，其中地坛庙会接待游客97万多人次，龙潭庙会接待游客72万多人次。丰富多彩的文化演出，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特色迥异的风味小吃，形成了一幅体现新时代都市春节民俗的动人画卷。记者昨天了解到，经统计，春节期间本市共举办大型活动23项、122场次。北京消防部门联合文化、体育、旅游、园林绿化、治安等部门警种，对传统游园、庙会、寺庙新春进香祈福、冰雪祭等大型群众性活动场所严格管控，逐一实地踏勘，部署执勤警力847人，消防车99部现场看护，以确保各项活动的顺利进行。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面向全球火热进行当中，歌唱北京活动官网从上线以来已经有约2万人次访问，收到7件征集作品，歌词征集5月31号截止，歌曲征集7月31号截止，相关信息可以通过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了解。3月2号到10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莎士比亚话剧《哈姆雷特》将再次登台北京喜剧院，迎来第三轮热演。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演员赵岭和王文杰将扮演《哈姆雷特》与朱生豪。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中国人保新服务，拜年欢喜过大年，提成24小时理赔服务过大样，直升机救援、道路救援、空地一体保驾护航。 这个春节有人保，保障您的幸福回家路，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四惠桥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5，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是我们乐享生活在狗年的第一期节目。那我们还有两期啊，在春节之前也跟大家预告过了，还有两期的节目呢，是一起来回顾一下曾经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优秀的演员或者是歌手，来回顾一下当时他们在节目当中的精彩表现。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回顾的这一期节目的嘉宾，是曾经在电视剧《幻城》里面的星秀的扮演者，青年演员许可。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可，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 哎呀，为什么你的本人看起来这么的沉稳？这是你生活当中的性格吗？ 沉稳吗？我其实还行吧，我性格私底下还是比较活泼随性一点的。 为什么我说有点沉稳呢？因为刚才打招呼的这个部分有一点沉稳，而且呢，因为在《幻城》当中你饰演的这个角色，星秀这个角色也会给大家有一种好像压抑了自己情感的那种感觉。 对， 自己演起来的时候觉得吗？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因为我觉得星秀这个人物他就是一个比较压抑自我内心想法和一个就是很多态度，他会比较压抑自己的人。然后因为他是一个寻梦族的领袖，然后他下面有妹妹，上面又有兵王，然后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是比较睿智多一点，然后情感他会比较内敛一点的人。 就是好像这个身份导致了让他必须要把自己的这个情感压抑住。 对，他的身份和他的一个生活环境导致他就是性格可能会比较往内走。 但其实你生活当中如果又是很活泼很外向的，那演起来不会很压抑吗？ 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私底下其实是有一种双重性格吧，可能在外面玩的时候呢可以就是工作啊，然后会比较外向一点，但是如果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呢又可以就是挺待得住的一个人， 比较安静的这种， 对，就是巨蟹的那种宅啊什么的又会体现得比较明显。 所以你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是把你性格当中那种可以冷静下来的那一面先充分的调动出来， 对，先把那一面拿出来吧，然后比较沉稳的一面，不然的话我就怕这个年龄演这个戏就会有一种压不住的感觉。因为毕竟幻城当中好多也都是老戏骨啊，那个就是经验比较足的演员，然后我就怕会比较飘一点，所以还是越往内走可能会稳一些吧。 那现在就是再回过头来看当时的表演，尤其是这个一定要把自己压下来，能够落到地上哈，脚要踏到地上这种感觉演出，你给自己打多少分？如果满百分制的话。 我觉得因为幻城是我第一部类似于古装的一个戏，我觉得有及格，应该 七分左右吧，比及格稍微好一点。 嗯，就是比及格要好一点点，但是可能离自己的就是 优秀又远一点，然后我觉得是中间两左右。 好，在剧当中呢，你刚才提到了还有妹妹哈，新鬼，实际上最后妹妹也是因为没有得到你的原谅， 而对，在书中啊， 对对对，然后这个其实有时候让大家心里也很难受，这 对很多人就是会就是想问说，新舅那么疼新鬼，为什么最后因为就是王的就是卡锁的这个事情会可以跟自己的妹妹做分离？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他想给妹妹一个。就是我觉得他是想给妹妹一个自由， 嗯， 因为妹妹也是因为她在100岁的时候其实就是应该离开这个世界了，然后因为想跟哥哥在一起，跟渊纪做了一个条件的置换，去做了一个反派的那么一个人物，然后我觉得新舅其实想解救妹妹于这个身份中吧，觉得说妹妹的死可能能够带给她更加轻松的感觉，所以她为了妹妹可能是做出这样的决定，而且这样子的话，对于新舅来说，因为最后的结局，新舅也是没有在冰国待下去，也是一个人，类似于有一种远离了这个世界的感觉。虽然没有死，但是其实也是，我觉得他内心中应该比死更加难受。 你觉得他好像是其实有他自己的考量在里面？ 对，我觉得他肯定也是考虑的特别多，因为觉得只有新舅的新鬼的死才能够让冰国继续发展下去，让卡索能够战胜渊纪，然后让新鬼能够脱离这些痛苦。 但其实大家看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心里有点不落忍的感觉， 对， 就是说啊，这么疼他为什么要这样？ 对、是演的时候也是觉得很难去把握这种感情，因为就觉得说毕竟妹妹是自己唯一的亲人了，然后还能够因为民族大义而舍弃这种个人情感，我觉得是应该是不太容易，不是一般人能做出来的决定吧， 所以这不是一般人啊，这个时候很多人内心的看到这个角色的时候真实的想法 是的。 那生活当中呢，比方说可能生活当中我们也会遇到自己很亲很爱的人可能会犯一些错误， 对， 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来选择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是我个人的话，大多数一般都是以原谅或者是宽容为主吧，因为我觉得毕竟是亲人，如果不是那种特别触犯法律的那种条条框框的一些东西的话，我觉得如果是一些家庭琐碎的一些自私啊或者是什么的，我觉得这种东西都可以理解， 哪怕你自己当时在生气你也是可以，你是属于当下能够就马上压抑自己的，还是说 我是会选择先冷处理，然后调节自己的一个想法之后再去缓和双方的感情，就是情绪吧。 哎，但你知道吗，女生有时候其实是很怕这个冷处理的。 是吗？ 对啊，就是有时候是我很想在这个时候跟你把这个道理讲明白，就我当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可能是一个大家的对错的观念的差异而已， 就是要撕一下， 对，但是你是不会， 我是不会 当面撕的。 对，我是那种如果有一个大的矛盾点的话，我觉得是双方先冷静，然后把自己先捋清楚之后再说，因为其实在生气的时候说出来的话很多都不是你其实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只是想激怒对方，让对方没有台阶下或者是什么，但是其实你到后面可能会很后悔说出这样的话，那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就是还是冷静的先想好再说吧。 我特别好奇的是冷处理的人，在冷处理这一段结束之后怎么再来挑起这个话题，说哎，我们把刚才或者是曾过去那一段几天前甚至几个月前的那一段事儿，我们再来说。 我个人是 重新来找这个感觉， 我个人是比较偏向不提，就是两个人就是 默默就过去了是吧？ 对，就是默默就是心知肚明了，就是很多事情，因为我觉得家人之间或者是情侣之间，我觉得那种问题不可能说是那种不可原谅，除非是那种你说什么就是特别那不能原谅的事情， 底线 的那些，我觉得你说就根本不用说了，就是比如说分开就分开，或者是家人之间 但是现在更没有这种事情，我觉得都是没多大的事都能说得清楚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今天请到的客人是在电视剧《幻城》里面扮演新秀的青年演员许可。喜欢许可的朋友刚才听到他对于跟家人朋友之间感情的处理，应该也都会觉得你们没有喜欢错人，对不对？那今天呢，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我跟许可的合影或者是给我们留言，都是在微博上面找到我们就可以了。看图留言的方式在微博来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看到了。 啊，我觉得你好讲感情啊。 是吗？ 就对啊，今天你是来之前已经想好了今天所有的问题， 没有，我 树立自己很有感情的一个角色。 没有，我都不知道你会问到这里。 也很有感情。哎，其实在剧当中新轨也是一个就是感情色彩非常重的一个角色。 是新轨 为了爱那种哈。 对，新轨我觉得比新旧更加为了感情， 就角色上是这样。 对，因为像新旧其实为了妹妹之外还有为了兵卒啊，为了卡索啊，他有各方面的情感。然后但是新轨呢，是新旧对于新轨来说就是所有了，是他的唯一，包括他为什么会去当西方护法也是为了新旧。所以这方面我觉得新轨的感情真的是很真挚又很那种浓烈的那种。 所以刚才你说了那么多哈，就是不想要跟家人那样的争吵，然后觉得其实家人也好，朋友也好，恋人之间也好，不会有那么夸张的矛盾。 对，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有一点点像角色当中的新轨啊，就是我觉得爱和感情很多时候是放在第一位。 对， 所以你生活当中其实性格更偏向于， 对，因为我觉得巨蟹座不可能特别的那种暴烈，然后或者是怎么样，还是比较注重感情上面的事情。我觉得很多东西你的矛盾都是基于感情所以才会有的一些介意或者是一些小脾气啊，在意的东西。我觉得所以就是感情是最重要的吧，就是你做任何事情不能把说是最后会破坏到这个感情，因为就像我觉得就很像说感情家人朋友情侣之间的感情就很像那种玻璃球，就是稍微碎一条缝你可能不太看得出来，但是你仔细看它那条缝是一直在那边的。所以我觉得说感情这种东西是最不能说的特别的，你想去争一个理或者是什么样，我觉得特别让人心里就会有一个那种阴影在。他可能一段时间他不说，但是他会一直记得，他会一直在你心里，以后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他会触发那个 调动出来 了，对，之前的那个感情。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比较融洽吧，我觉得家人之间的感情。 你确定你没有学过心理学吗？ 没有。 我觉得你刚才描述的那个玻璃球的那个很准确，而且又很细腻。就是大家想想，哦，好像确实是这么个道理。但是平时大家生活当中不会想说，我跟他的关系是个球啊，我们俩现在有没有缝？大家不会想得这么仔细。 我觉得这可能跟就是家庭吧也有关系，因为我父母跟我的关系也是比较融洽的，不会说因为学习啊或者因为就业啊然后那个很多工作上的原因啊会有一些争执啊什么，他们都不会，他都比较会尊重我的感情吧，就是尊重我的选择，所以这种事情上就很圆润，就不会有一些特别激烈的矛盾出现。 就是我觉得家人之间的这种很和谐的这样一个关系也会考虑说影响到你后面 不管是工作啊或者是谈恋爱啊或者是怎么样都会影，就之前小时候的一些家庭环境其实是有一些影响的。 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很重要。你看在剧当中你是个妹妹控啊，很多人说是个妹妹控， 妹控， 实际上这个感情真的放到现实生活当中你会是这样吗？比方说如果你有一个妹妹或者是家里面的人就是就是不顾一切要对她好，然后什么都为她着想，就是成天要围着她转那种。 对，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自己本人应该也是以家庭为第一出发点的，就是任何工作或者是个人的就是情侣之间的感情或者是家人之间，我可能是会把家人放在第一位的，就是不管是父母啊或者是弟弟妹妹啊，我觉得因为家人中间的感情毕竟是有血缘，会更加的就是让人割舍不掉吧。 那怎么办，你以后面对那个媳妇儿和妈掉水里那个问题你好难选。 对吧？你看你现在已经就是因为这个家庭的影响，让你把他们放在那么重要的位置。但是以后如果真的投入到两个人这个情感的话，可能也很难割舍。 对，因为比如特别是。像工作和家人之间，其实现在也是要做一个那种割舍。有的人可能会工作会比较偏向于说，我一年的时间我要365天，有360天我都巴不得在工作。然后我自己可能是想要分一半一半的那一种，我想有一半时间能够陪到家人，一半时间在工作。我自己的打算是这样子的。 哎，但是我觉得作为演员的话，很多时候是担心，就如果说我只有一半的时间在工作，那必然就是一个产量没有那么高的一个情况。 对， 那会担心说我不把屏的话，大家会不会忘记我呀？忘了我曾经演过新旧这个角色啊？就如果间隔太长的话，但现在你内心是已经给自己做了这样的规划。 对，我觉得你说的那种呢，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考量，因为可能每个人给自己定的目标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是想要成为怎么样的演员，有的人可能就觉得说，演员只是我的一个工作，我没有必要要做到像让人觉得路人皆知或者是众星捧月。我只是想把，就是只是我生活中和工作中的一部分而已。我觉得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你如果我定自己定的目标，我是要成为说影帝，或者是有的女孩想变成就是什么影后啊，或者怎么样，那我觉得我可能是一年起码80%的时间我要花在工作上面。但是我觉得你没有这个目标的话，其实是可以做到劳逸结合和就是事事兼顾的那种。 你想要得到什么，必然你就一定要为了那个目标 损失一些东西。你要看哪一种东西在你心中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觉得权力、金钱和那种地位是最重要的，那你肯定是要拼这个。如果你觉得家人之间的感情和生活、自己的生活和自己内心世界是最重要的，那我觉得你要一年其中有一部分时间是至少要给自己的。不然呢，其实你一直一年在工作，你基本上都是属于别人和属于这个剧本当中的角色的，自己的时间就会很少， 而且做自己的时间好像也变少。 很少，只有你早上七八点钟出去开工化妆，晚上7、8点钟收工回来，差不多就要睡觉了。你一天根本没有， 你在梦里做自己， 对，只有在梦里面梦一下自己想要的生活，然后一醒来就是时间就是属于给你钱的那个人。就是这样子。 如果说生活当中哈，也出现了像星轨这样的，或者是说出现了一个女孩吧，让你觉得说，哎，我可以放下工作，然后有比较长的时间跟她待在一起做自己的这样一个状态，你现在已经是就是有一个规划了吗？就是什么样的类型，可能我更偏向于这个型儿的。 规划倒还真没有，因为我父母在这方面也不是特别着急，所以我这方面也是比较相信水到渠成吧，和一见钟情。我觉得很多事情是你强求要强求不来的。然后我对于喜欢女孩的那种类型呢，我也是经常说，就是我觉得你说长相啊或者是性格，我其实觉得其实都 OK。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善良和孝顺，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或者是对自己的好朋友都是让人觉得说，哎，感情上好很一般，那我觉得说他对你的那个家人和你的感情应该也不会到特别深的那种地步。可能他是一个以比较自我为主就是出发的女孩， 微微思思， 对，就是我觉得这种就很就是选择伴侣，不管是就是男生选择女生还是女生选择男生，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所以你看，你说你相信一见钟情啊，但是一见钟情未必是说啊，这姑娘长得特别好看，我对她一见钟情。 对， 有可能是在相处第一面的时候，她做了某一个举动， 听她的言谈中说自己的事情啊什么的，哎，说这个女孩，不管是做朋友或者做情侣，都感觉很值得交，就是值得交这个朋友。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待人接物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了她的闪光点。 对。 说实话，第一次跟许可见面对话这样聊天儿，我真的觉得他给我的很多的回答都跟他的年龄不太相符，也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不知道是不是也有点出乎大家的意料。下半时段的乐享生活，我们继续的来对话青年演员许可，稍后见。 Quiero que vivas solo para mí que tú vayas por donde yo voy Para que mi alma sea no más de ti Bésame con frenesí 这不是没错过优惠吗？ 999一平米，含实木家具，还送家电，80平8万，太划算！你非得再看看。 我不是怕主材不环保，怕工艺不达标，怕增项满天飞吗？ 这回比完了，打脸不？ 400-606-8866，装修就找全包圆。 你别一说不过我就打岔。 400-606-8866，嫁妆就要全包圆。 这老头子。 想见店内活动，哎，你看过年这朋友圈全晒吃的， 鸡鸭鱼肉山珍海味你也晒起来了。 过完年准备装修，哎，这个年空前节俭。 你别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找人替你扛啊，比如非常靠谱的全包圆。 啥全包？ 999元每平米，装修家具灯具窗帘一口价全包圆，还送电器呢。 听着不错，真有那么便宜的事吗？ 80平米8万，一线环保建材，全屋实木家具，赠送电器礼包，设计费不收，还有各种减免。哎呀，让我换口气儿 啊！这么划算，不赔本吗？会有谁呢？ 春节恰逢全包圆店庆，听说比这还实惠呢。你不信，打400-606-8866自己问呢。400-606-8866，赶紧的，这占便宜的名额可真心不多。 春节逢店庆，狂欢开启中，家装全包圆，省到你高兴。 详见店内活动。 对，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恭喜你呀。 恭喜啥？我这刚拿到房钥匙，这个天儿真懒得装修。 有人替你全包圆，冬季装修还犯难，999每平米，一价含风格全。 你说的全包圆装饰吗？ 对，999含全屋实木家具，还送电器，一下省好几万。 这么划算，我得打电话问问。 400-606-8866，全包圆春节逢店庆，超强优惠全面开启，错过不重来。 记住了，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过大年逛庙会，初一至初六，延庆市濮园邀您体验非遗展演、冰雪娱乐、互动游戏、特色商品小吃。电话8118-6018。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光不光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为大家请到的客人是在电视剧《幻城》里面饰演新秀的青年演员许可。上半时段呢，我们跟许可聊了很多，大家应该也发现了，他回答问题起来真的有点老成哦。那其实生活当中他是不是这么成熟呢？我们要用几个小游戏在下半时段来考验一下他。 在剧中大家其实特别喜欢你跟新鬼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其实在这部戏之前你们俩交集多吗？ 这部戏之前我们，因为我们俩都是杭州人，应该我是只知道他演过星爷的一部电影，然后是一个童星出来的，然后不太了解他平常的生活爱好。但是拍完这个戏之后我就知道，哎，徐娇这个人真的是，这个女孩特别有自己的个性，很有特点，很善良。然后呢，她的爱好又是那种一看就是95后的女孩， 二次元， 对，很二次元的。喜欢一些 cosplay 啊，还有一些，但是我觉得她有一点特别好的是，她特别喜欢中国文化和推扬中国文化的一些精华。比如说他会去，他跟我说他自己去定制汉服，就是汉朝的那种，就是以前古代的类似于古装的那种衣服。然后他去日本玩的时候就把衣服带过去，然后穿着汉服在京都的大街上走。他说有好多日本人看到说，哎，跟我们和服不一样，但是又很漂亮，会跟他合影。他就跟好多日本人说啊，这是我们中国的汉服啊什么的。我觉得这种就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但是因为他并不是说在做一些综艺啊，或者是做什么就是商业的东西让人家看，他是自己生活中就带这样的一个 想法，我觉得是很值得大家去学习的。 从骨子里边散发出来的那种喜欢， 对中国文化的那种。赞赏吧，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像日本、韩国很多亚洲的国家这方面就做得很好，就是中国可能在这方面真的缺失一些对以前老祖宗的一些赞美，我觉得还是现在年轻人要有的一些东西，就不能特别，如果我说哈日就哈日，哈韩就哈韩，因为自己的东西可能还是要慢慢的去渗透到现在的年轻人， 要保留下来，还要去继承。你看，确实，徐娇平是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有点二次元， 但是他在这种上面就会觉得说，哎，这个女孩还是很有自己想法的。 都是杭州人，你们平时拍戏的间隙会不会也聊一些，比方小时候的事儿啊？ 会， 哪有个建筑，哪有个公园、 啊？因为我们家就住得非常近，然后他小学跟我小学挨得也很近，然后就很多东西可以聊，包括吃的呀、喝的呀、玩的呀。当时因为在怀柔拍戏。就是特别冷，然后又就是吃的也不是特别好吧，然后就会特别想念家乡的一些吃的呀，就想回家吃碗片儿川啊，或者是想吃点家乡的馄饨啊，小吃什么的，然后就特别，你看旁边有一个跟你演戏那么亲密的人，然后又是自己老乡，就很有那种归属感。 对，你们聊着聊着又吃不到，你们老聊这段，只能让自己更难。 望梅止渴吧，因为只能聊一聊，感觉让自己稍微暖和一点。 对，仿佛是在梦里已经吃过的那种感觉。哎呀，我们聊着聊着，不能也仿佛我们就已经把游戏做过了一样。接下来要做游戏的部分了。其实很多时候呢，嘉宾来了很担心这个做游戏的部分，很忐忑啊，有点担心被恶搞了。你会有这种担心吗？我们先问一下， 还好 啊，你生活当中属于放得开的型吗？就是如果要玩的话，大家要就一起玩。 对，玩是可以玩，挺放得开的，但是还是会有底线吧。就是有些那种特别， 我们是有底线的节目，对，不会的。好，我们看一下，就是我们先让他来选一个啊，选一个想要做的这个游戏的情景的设定，它的场景的设定呢是荒郊野岭被。陌生人跟踪，好，看一下你的道具是什么？ 透明胶带。 哎，其实我觉得还蛮适合的呀。 但感觉是绑匪应该也拥有的东西。 就你是跟踪的那个，你是陌生人那个是吧？ 对，我是那个陌生人。 啊，好，那现在呢？许可的场景设定是在荒郊野外的时候被陌生人跟踪，但是他现在手里呢只有一个道具是透明胶带。他会怎么用这个道具，然后给我们完成这个故事呢？当然不，我没说他一定要被解救啊。 如果在荒郊野岭遇到一个陌生人，而且他是一定在跟踪你的话，我手上只有一个透明胶带，那我可能会 扔过去砸死他。 我可能比如说在，因为荒郊野岭肯定会有树嘛，我可能会在一棵树上先把一个胶带的一头绑着，然后跟着自己走，但是其实是走的是一个那种就是各种来回的，其实就把这个胶带给当做一个那种封条一样 啊，就是把你自己框到一个空间里面， 不是，是把那个人框在外面。 哎，你怎么保证他走的一定能走在你的胶带里？ 因为他不是在跟踪我吗？所以我能够引导他往哪儿走，但其实那个时候 又把他绕进去， 绕进去，然后又有一个透明胶带，其实能把他缠住的。最后听起来好像动画片。 对呀、啊，你好二次元呢、 啊？是吗？ 那他已经知道规则了，所以我觉得他下一次一定会选那个三，对不对？因为你需要多一点的道具。 那我选个二吧， 选二，这俩你要哪个？我来看一下。 上班打瞌睡被老板发现了，怎么办？ 怎么办？ 凉拌。 对啊，大家也有上班。可以有两个道具， 啊，感觉很简单啊。第一个是小朋友， 你看都上班都打瞌睡了，还带小朋友。 第二个是猫 啊， 我可能上班如果在打瞌睡，被发现了，如果我是那个人的话，我可能会跟老板说，老板，我昨天晚上小朋友一直不乖。 然后谁的小朋友？ 就是、 老板们， 这个人啊，就是这个人的小朋友啊。 啊， 就假设那个人已经有小朋友了。 好好好， 就是 就实在没有，就是隔壁家借了一个 隔壁家老王的儿子。然后实在不乖，半夜不睡觉，各种就是闹，想要玩。然后呢，猫在这个时候呢也走丢了，所以就带着小朋友，带着老婆就出上街去找猫，好不容易大清早才找到，根本就没有睡觉。 所以上班可能打了一下瞌睡，实在对不起。 哦，这好像说得过去，但是老板会不会高兴我就不知道了。 老板可能 板 如果要看老板你够不够 看，娃也不是我的娃。老板还是很心塞的哈。但是这个我觉得可以通过这两个编故事的这个，你们是不是平时也会有这种训练？反正我们学播音主持会有，就是会给你几个关键词，然后让你去穿 我会、 这个、 我们上学的时候上表演课的时候也会有这种、就是给你一个，一是一个特殊的时间，然后特殊的情境，然后再那个让你自己发挥，看你怎么演。 嗯， 是有这种。 你那个时候玩这个游戏玩得好吗？或者做这个作业做得好吗？ 我记得好像应该还可以吧，因为感觉我可能临机应变的能力还算 OK。 就被陌生人跟踪了，就先第一个想到的是怎么把他先框进去。 对，想说怎么逃出那个困境比较重要。 属于智商和情商都可以玩这个游戏的。你看，让人家选了一个特别特别在行的游戏。接下来呢，这个环节呢，也是许可特别特别能手的一个部分。 那在接下来许可特别擅长的这个部分开始之前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客人是青年演员许可。你们喜欢他在幻城当中的表现吗？刚才听到了我们做的这个小游戏，是不是又对他编故事的能力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微博上面也好，现在大家都很喜欢玩 P 图。哎，你是属于发自己照片一定要 P 图那个类型？ 我是必须要加滤镜。 你会有自己喜欢特别喜欢的那几个固定的 颜色？对，如果没有加那个颜色，我就觉得哎，这张照片就缺了点什么，就没有灵魂。 它没有完成。 对， 它不是一张完整 的照片，就发不出去那种感觉。我是比较喜欢加一个类似于 ins 上的一个那种滤镜啊，不管是风景啊，或者是人，就是会有一种，就是那种戏剧感吧。就不是那么枯燥的，因为手机毕竟是一般的那种像素嘛，不会拍的特别的那种像单反啊，色彩特别鲜艳， 没有意境。 对，所以就加一个那个，就感觉会有一种意境的感觉，天也能变蓝一点，草也能变绿一点， 心情也能变好一点。 是， 看到你照片的人心情也能变好一点。 是。 所以你自己觉得自己是 P 图小能手吗？ 应该算半个吧。我觉得是 会有那种朋友就说，哎呀，你特别会 P， 快快我给你发一张图，你帮我。 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比我都会 P。我身边的朋友都很会那个，又很会拍照，又很会 P 图。 这样看来，你还是在家里有练哦， 有一些才艺在。 对对对，起码有练几千张的样子，这算才艺吗？ 算吧。 那接下来这个才艺呢，我们是真的要考一考了。其实刚才那位同事也说到了，说北上广不相信眼泪的时候就已经喜欢你了。然后今年也有霸屏的这个趋势开始了，像幻城啊、奇幻男友呀、就大家都会不断的看到你的一些新的作品。那这个台词的功力，我们也要来考核一下啊。 好， 看演了这么多角色，对不对？小咖秀玩了哈。 小咖秀我自己倒是真没玩过，但我看我朋友有玩过。 大概知道是怎么个玩法就行了。我们会给他一段视频先看，然后呢，待会儿我们会把这个字幕给到你。对，你只 看。我看那边。 对。 卖药。是不是？ 一段卖药的广告。 爱情公寓的一段戏。也就是说，我是把这个话念出来，配上那个画面中那个人。 对对对对对。 画面。 但是因为我们要给你看词儿，所以呢，我们尽量的就是后期再给你做一个哈。直播的时候我们就没法让大家看到这个小花秀的部分。 好。 来看一下这个字幕。 其实就直接看那个视频就行了，那个视频上也有字幕。 好啊，那我们就跟视频走哈。 男人要肾好，就要喝肾宝，喝了以后比刘翔快，比姚明高，一瓶提神醒脑，两瓶永不疲劳，三瓶长生不老，哦耶，喝光，我 哎，看起来味道不错呀。 肾宝味道好极了。 你这不是喝了肾宝， 感觉毒药。 对对对，感觉是喝了毒药的。我们这刚才那个什么中毒的脑回路终于又回来了哈。 回来了。 哎，这个你是平时不玩，直接就没时间？ 对，没时间玩这些，每天 每天工作就是拍戏，回去有孩子想拍，你觉得太那啥了？ 这个很多人觉得玩游戏啊，或者是玩一些这种有意思的东西，包括你 P 图吧，都是放松自己的一种方式。 对，就是其实就是生活中一些小乐趣吧。 你除了 P 图以外，还有什么样生活当中的小乐趣？ 我生活中比较喜欢这个，自己是比较喜欢养宠物，然后喜欢看一些类似于新闻啊时政类的那些东西。 完全看时政新闻、 我特别喜欢看时政新闻， 这么想了解国家大事。 对， 你会跟着念吧？ 那个没有，就是我特别就是希望了解到整个国际上的动态那种。因为我平常自己在家里，人家就说，哎，徐哥你自己做演员平常看什么电视剧，我说我回家都只把电视台播到中央新闻频道的，就是其他我一般不看，是那种人。 这是从小就培养的一个习惯吗？ 我觉得真的是从小，因为从小是我的同桌，小学的同桌，他就很奇葩。他小学从三年级开始，特别喜欢看报纸，然后从他就每天看，然后他看完之后也就随便一放，我也想说哎没什么事情，我也开始看，然后看就会觉得说有一些东西真挺有趣的，然后就会一直想要去了解，看一些你看那些各国的元首到了中国以后，他们在除了工作开会以外是一本正经，然后私底下有很多他们自己个人生活状态的一面展示在全球媒体面前，都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说像巴西的总统一到杭州以后，直接去商场买了一双三折的鞋，而且是觉得很合适，直接穿着就直接走了，就跟我们平常人一样啊。 没有觉得是个走。 对啊，买衣服觉得很好看，说哎帮我把吊牌剪了，我就直接穿着就走了。或者是鞋特别舒服，说把我把旧鞋包起来，我就穿着新鞋就走了。我觉得就你在看一些时政的时候，看一些那种还是能看到一些跟自己生活很贴近，然后又有点很温暖的一些新闻吧。就这样觉得还是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兴趣爱好的点，因为很多人可能觉得说国家大事跟我无关，但我会比较喜欢看这种。 好啦，谢谢徐可，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他不一样的干部。 辛苦啦。 谢谢， 拜拜。 在狗年的第一期节目里面，我们一起来回顾了曾经在《幻城》里面出演星秀这个角色的青年演员徐可的访谈。在新的一年，还是要告诉大家，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乐享生活来陪伴着大家。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是由周杰伦带来的《等你下课》，也是会勾起我们满满回忆的一首歌。明天上午的10点钟，乐享生活再见了。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 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我找了份工作，连你宿舍很近。当我开始学会做代笔，才发现你如此早餐。我，你又擦肩而过，你耳机听什么？能不能告诉我？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多少年代了，到现在我还在写着。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有人默默地陪在你的。在这等钟声响，等你下课一起走好吗？等着。